接下来是什么？一群男男女女站在舞台上，打着很亮的光，他们旋转绕着大圈，高跟鞋踩出晃动摇曳的身形。男人穿西装，女人穿洋装，动作一致，脚步不停，脸往右侧吐出一大口气，手指触摸耳垂，高雅作态，平整自己衣摆的皱褶，老式唱盘奏出轻快的旋律，持续与反复，一种不厌其烦的试探，不厌其烦的表演。台下的异国人，却也好像能够感受到从大战时期遗留下来欧洲上流社会的装模作样。舞台下和舞台上的交际场，礼貌和对艺术的热爱维持了一切。 larmes allongées sur l'herbe de l'été. Il est tard, on entend chanter des amoureux et des oiseaux. On entend chuchoter le vent dans la campagne. On entend chanter la montagne. J'ai ta main dans ma main, je joue avec tes doigts. J'ai mes yeux dans tes yeux, et partout l'on ne voit que la nuit, belle nuit, que le ciel merveilleux, qui fleurit tour à tour, tendre et mystérieux. Viens plus près, mon amour, ton cœur contre mon cœur, et dis-moi qu'il n'est pas de plus charmant bonheur que ses yeux dans le ciel, que ce ciel dans tes yeux, que ta main qui joue avec ma main. Je ne sais rien de toi, tu ne sais rien de moi, nous ne sommes que deux vagabonds, toi fille des bois, moi mauvais garçon. Ta robe est déchirée, je n'ai plus de maison, je n'ai plus que la belle saison. Et ta main dans ma main qui joue avec mes doigts, et mes yeux dans tes yeux, et partout l'on ne voit que la nuit, belle nuit, que le ciel merveilleux, qui fleurit tour à tour, tendre et mystérieux. Viens plus près, mon amour, ton cœur contre mon cœur, et dis-moi qu'il n'est pas de plus charmant bonheur que ses yeux dans le ciel, que ce ciel dans tes yeux, que ta main qui joue avec ma main. Ta 对着舞台下向我们大喊，你坐在这个剧院的哪里呢？你在这里吗？在跟我同一个空间里吗？并没有人回应他。在黑暗中，他听不到的是许多念头在无声相互询问。哦，希望他今天没有来，否则被他看见我正在同时交往的男友。或是，他为什么不肯跟我来？真的不喜欢舞蹈表演吗？这可是很有名的一出舞马。另一个声音轻轻哼着法文歌曲的旋律，另一个声音则在啜泣，另外一个声音在愤怒的咒骂，或在黑暗中手指交缠。一切都可以无声无息，因此当他站在舞台上，所得到的回应也不过就是无声无息。 在毕纳鲍什交际场舞蹈剧场那天，你看到了跟我所看到的一样吗？声音纺织机，我们先休息一下。欢迎回到声音纺织机，我是女工雷光夏，我们正在毕纳鲍什舞蹈剧场交际场。但老实说，你一点都不喜欢这出舞蹈，可是又弄不太清楚是因为你讨厌的人也来看过了这个表演，或是你早对这个城市所谓艺术家的一种态度感到厌烦。这里有人装酷，有人耍痞，另一种则是无可救药的文化青年，为理想跟艺术不断重复自我。但这跟毕纳鲍什的舞蹈有什么关系？除了他们都有一个名字叫做交际场。 Think about it. 忙不迭地走进地下铁，这里没有恐龙、怪兽和野花、小草或铁轨上的海报，摇晃的车身是最真实的晕眩。忙不迭地走进另一座地下铁，这里也没有恐龙、怪兽，也没有野花、小草或铁轨上的海报。半闭的眼睛，一股与命运错身而过的气味，无所不在，缭绕在月台上。 Beat, beat, beat of the tom-tom when the jungle shadows fall. Like the tick, tick, tock of the stately clock as it stands against the wall. Like the drip, drip, drop of the raindrops when the summer showers us through. So a voice within me keeps repeating you, you, you. Not in 就是你，请不要再说不可能，你这个胆小鬼。 舞台上变成一片漆黑，人影闪烁，前方有一座玩具木马，以及女人孤独的骑坐摇晃。背后则有恋人相互折磨的影子。这里是一片欲望的废墟，是一座已知的迷宫，是一个无谓的探索，是我们过于自我的投射与那个不愿说出的真相。碧娜鲍许舞蹈交际场，你也看见了我看见的吗？ 这里是一片欲望的废墟，是一座已知的迷宫。这里是你，这里是我。舞台灯光再次亮起，舞者携手谢幕，观众欢呼鼓掌。在明亮的观众席里，我看见你在前方不远处，你穿着和舞者一模一样的西装，你的额头上滴着汗，仿佛也刚在舞台上跳完那最后一支舞蹈。这是多么努力的一次演出。真爱时刻，这位男歌手唱着，繁花从空中静静落下，香甜的气味在重重面具和欲望权力的交际场，的确像你所说的，显得太过天真了。 Me quieras, la rosa que engalana se vestirá de fiesta con su mejor color y al viento las campanas dirán que eres mía.Locas las fontanas se contarán tu amor. La noche que me quieras desde el azul del cielo, las estrellas celosasNos mirarán pasar y un rayo misterioso hará nido en tu vuelo, luciérnaga curiosa que verá que eres mi consuelo.Me quieras desde el azul del cielo, las estrellas celosas nos mirarán pasar y un fiata curiosa che verrà, che resmi con suo. 欢迎来到声音纺织机，我是女工雷光夏。Radiohead, Everything in its Right Place, 你的科幻梦。科技新知， 科学家已经成功发明一种慢鱼脑的生物机器人，体积大小如香烟盒，在地上游移。盒内装上从鳗鱼脑中取下的脑神经细胞，存放于悬浮生物液体之中。接上多端电极，生物机器人会感应光源，朝光线的方向快速移动。转换光源亦能自行侦测方向。唯一的缺点，鳗鱼脑神经细胞在几小时之内便会坏死，要延续生物机器人的寿命，现在必须再牺牲另一只鳗鱼的生命。声音纺织机，你的科幻梦。 Radiohead, Kid A. If one day,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not the brain of the slow fish, but the human. The human opens its mouth, quietly calling. Their life is told that it will be extended in the machine body in a continuous way. For example, your brain mixed with your loved one.而下一位则是欠你钱的人，再下一位则为了实验的目的，混合一位有着俊俏脸孔却没有真正脑袋瓜的电影明星的。声音纺织机，你的科幻梦，我的鳗鱼脑。这有什么不好？但我们为何不能克服这种害怕复制生物的恐惧呢？这样的感觉基因是谁植入给我们的？这种恐惧可有道理。有一天，在艾西莫夫的科幻小说里，早已描述最后所有人类的终局。人类的意识成为一团混沌的太虚，一座超级电脑，枝节无限蔓延，网络传输数据融化在星云里， 这是第一道指令，也是最后一道。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于是追逐光源的鳗鱼脑生物机器人已被启动。DJ Moby Inside， 这是第一道指令，也是最后一道。 body will never be safe from harm. Still feel your hair, black ribbons of corn. Touch my skin to keep me home. Oh, if only you come back to me. Feel it at my side. Satisfied. Precious, precious silver and gold, and pearls and oysters, flesh. Drop down, we two to serve and pray to love. Born again from the rhythm, screaming down from heaven, ageless. Jeff Buckley， 我们的最爱与你的科幻梦，深一访之际，先休息一下。欢迎回到深一访之际，我是女工雷光夏。你做了一个梦，所有的情节都缓慢下来。关于这整个人类繁殖的场地， 错乱的社交生活，道德和罪恶，探索和已知，幸福的创作被生命的折磨，这一切都只是神的一个手势，往上或只是垂落，你的科幻梦。 Thank you. 有一天，我是一台电脑 A， 你是电脑 B， 我们的耳朵和眼睛被网络替代，声带则是零和一，你是否还会记得我？当然，你会这么回答，如果记忆体够的话。 Remember. Air, remember. Together. Remember. 老实说，现在没什么能够让你感觉兴奋的事了。你想要错过所有重要的环节，想放弃所有的想象，想换一颗鳗鱼脑袋。光线来了，尽管去追索它，移动方向也都纯粹是目的性的，指令单纯。只要有一颗鳗鱼脑袋，很快意识就会坏死，那个时候就只剩下灵魂，而灵魂是世界上最美的。我和你的科幻梦。Air, new star in the sky. 也许有一天，科技超越身体，将你的意识和他的，和所有人的意识融化成一座太虚。这个时候，你和他就不会再分离了。请让我们一起祈祷，你的科幻梦有一天有实现的可能。我是女工雷光夏，声音纺织机，下个礼拜见，祝您周日愉快，拜拜。闭上眼。